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二卷第55集。萧定抬着头，面对众目睽睽下敢如此无礼的曾经的臣下，他有些怒不可遏了。他用一贯阴冷的目光逼视对方，火苗在眼底窜动，带着怨毒狂暴之色。然而他最终低眼收敛了锋芒，片刻突然抬头， 长夜无聊，随便逛逛。 那游兴也该静了。 萧定冷笑了一声，也不看他。陈泽明招手，立刻有人跪下来俯身在地。陈泽明勒住辔头，做出请君上马的姿势，毫不避讳地直视萧定。他的眼中有些压抑着的愤怒和警告，似乎又还有些别的什么。这复杂的神色导致他的举动中的敬意并不显得特别多，更显出他的意图中比请求更多的是命令。萧定是非常讨厌受人号令的，但同时也明白此刻的任何反抗其实都毫无意义了。他踏着那马夫的脊背翻身上马，马夫连忙站起，伸手要接过陈泽明手中的缰绳。陈泽明摇手示意自己来。萧定见了这一幕怔了怔，心中似乎有什么一闪而过，真正去捕捉的时候又如同飘雨入地，遍寻不见。 陈宇抓到了。 萧定没什么表情，只是微微仰着头看着远处渐渐白起来的天空。天终于亮起来，但云层厚重，还是看不到太阳。他挥开那点难得的迷惑，复又坚硬起来。萧定低下头时，看见站在马旁的陈泽明正注视着自己，两人目光相触，陈泽明不着痕迹地转开。而接下来的事情让萧定更加的勃然。内府是对宫中患者内侍处罚用刑的地方。萧定幼年时曾贪玩来过，被当时的皇后训斥了好几天，指责他自折身份，此后便到得少了。陈泽明牵着马一步步将他引到了内府前。从洞开的大门看进去，堂中阴暗难见天日，显然是不祥之地。陈泽明请他下马时，萧定也不犹豫，干脆利落地跳了下来。 这么快就想严刑逼供了、啊、魏王千岁未免太心急了些，还不赶紧去小皇帝那儿先请一道旨来，名正言顺，打的时候才能安心。魏王你位高权重，行事原来该更多几分小心呐。 对一个奸细行刑，这样的事情尚在臣的职权范围之中。 恰听内堂传出了一声惨叫，撕心裂肺，萧定猝然而立。此刻堂内受刑的自然该是陈瑜。萧定并非心软之人，也不是看不得血的胆怯之徒，可这分明便是杀鸡给猴看，存了威慑之意，进去了也只是徒然受辱而已。萧定转身，却被陈泽明伸手拦住。 这样污秽的场面，你拖朕来做甚？ 他因你受刑，你却说污秽？ 他是为朕，所以无论成败立顿，早该有所觉悟。他为臣，朕为君，为君者若是单为一个臣子的恩情便全心以赴，要死要活，还怎么做君？ 好一个凉薄的为君之道。 认真教你的小皇帝，做皇帝跟做忠臣是不一样的，别带岔了路。 说完绕过陈泽明，却被他猛地拉住了手腕。萧定扯了两次，却哪里敌得过陈泽明的猛力。 陈泽明似乎咬牙切齿，手中越掐越紧，萧定脸也青了，痛得落汗，却并不吭声。堂后惨叫又起，萧定突然伸手将陈泽明的头搂进，也不顾另一只腕被折断般的痛楚，凑到他耳前。 朕知道你不甘心，你这个人看起来老实，其实骨子里一股想要撞墙的拗劲儿。过几天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杀朕了，高兴吧？ 陈泽明被他搂住的那一刻立刻退后了半步，却不知为何没能退开。听了这几句，他张了张唇，脸色时青时白，变幻不断，终于什么话也没说。萧定是什么时候离开的，陈泽明并不知道。他回过神来的时候，独孤航正站在他面前，微探着头，低声试探地叫他：“ 大人，万岁传大人过去，好像是要问昨夜的事情。” 陈泽明怔了怔，之前因为刺客未落网，为保万全，陈泽明早派人传言给萧瑾，请金上取消早朝，静待佳音。然后陈余被捕，宫中搜捕告一段落，萧瑾自然想着要过问。可此刻的陈泽明头昏脑胀，浑身发软，实在不怎么想面对萧瑾。昨夜他头痛发作后，太医来看过，用针灸勉强将病情压制下去。他怕自己支撑不到最后，才动用了宫中纵马的特权，方才被萧定这么一击，竟然又有些反复起来。杀了他吗？还是不杀？他顾不得其他，始终专注着这一个念头，脑中时昏时明。他知道，这才是到了真正的决定时刻了。之前杜进丹的投毒，又或者自己尚未实施的计划，都只是阴谋，都上不得台面。萧定的出逃失败，才真正给了这场谋杀一个冠冕堂皇、可以摆在光天化日之下的理由。这一次，萧瑾可以名正言顺地杀了自己的亲哥哥，以结党谋逆之名。这一系列发展可以预见，然而前提是陈泽明对萧瑾的回禀如实。所有的搜捕都是黑衣旅的人在做，外人难知详情。陈泽明的话决定了这个事态将会如何发展，一切都在他的一念之间。萧定自己异常的清楚这一点，于是他说：“你是不是很高兴？”陈泽明不能言语。他高兴吗？似乎不是。他看到萧定的尸身时，那一刻的情感绝对与高兴这个词无关。这么多年，他将萧定挂在心里，这么多年每天每夜的念着惦着，最情深的恋人亦做不到这个地步。恨原本是比爱更加持久强烈的情感，然而时间长了，这惦念着恨意融入血液，早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，无法分割。他为了杀萧定，每个环节都计划好了，然而到了真正轻松能将对方推入绝境的时候，反而却不情切了。 我能这么做吗？我有资格裁断这个人的生死吗？为什么我还是这么的不甘心？ 他在这样紧迫逼人立断的时刻，才能隐约地触及自己的内心深处，那里满含愤懑，从来不甘。然而他不能否认的是，在那些的下面有着更复杂的情感。 他不能死，至少现在不能死。 陈泽明乱成一团的心中居然只有这个念头最是强烈，连他自己也是意想不到。很快萧瑾第二次差人来问，陈泽明这次没有拖延，他收敛心神，飞快地就已报的线索编了一个刺客刺杀废帝、失手错杀的谎言，并亲自呈报了上去。萧瑾对这样尘埃落定的刺杀异常有兴趣，并就想除掉哥哥的人是谁做了无数个推断。陈泽明最后不得不以头痛难耐为由退了出来。陈余暂时保得了性命， 萧锦提出将他移交刑部审理时，陈泽明以宫中还有内应，最好能留住此人引蛇出洞为由，将他留在了自己的掌控之中。萧锦听说宫中还有刺客，脸也有些白了，立刻首肯。以陈馀为饵没错，陈泽明想钓的却是萧定旧部。这个人活着最寝食不安的会有哪些人，他很想看看。同时陈泽明也明白自己放过了一个天赐良机，他本可以就此杀了萧定，并以协助废军出逃为借口顺藤摸瓜牵出一批人。这些人既然都是难忘旧主的，也就是说恐怕将来都是他的敌人，而这一切原本都可以在青天白日众目睽睽之下去做。对于正事，最难求的就是理直气壮，理字加上权字，那便是无往不利了，如同战场上的十倍于敌。可陈泽明还是放弃了，放弃的唯一原因便是他想保住这个人的命。为此他毫不犹豫地推翻了自己先前的决心，选择欺君瞒上。这样的谎言一个是不够的，谎言之后还需要无数的谎言来弥补，一个套一个。除非他能永远得势，否则必然会有行差踏错被人揪住不放的一天。陈泽明有些惧怕，这样的疯狂真正的理由是什么？是怕成为千古罪人吗？是因为从头至尾真正让他钦佩的君主依然是那个可恨可憎的萧定，而并非仁厚天真的萧锦吗？这些固然都是缘由，可他也隐约知道不全是如此。那股发自内心将他措手不及推离轨道的巨大力量，那股完全忽视理智的冲动，他惧于也不能去正视。他将他默默忍下，等着他平息。幸好复发的头痛症成为了他的借口，然而他还是有种惊慌不定。他恨上了陈馀，陈馀当时为什么要挑一个身形那么像的人？所以别的人可以不杀，但指使这一切发生的幕后的人却是一定要揪出来的，他要将这个人碎尸万段。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，欢迎大家转发分享评论，多多支持将军令。